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52集，李善长抬眼看着朱元璋，朱元璋满脸带着笑容，用鼓励的目光看着自己。李善长明白，这是在告诉自己，朱元璋完全赞成刘伯温的讨伐令，让李善长带头支持。李善长苦苦地思考着说， 以微臣之见，讨伐令诉说了张士诚的罪状，有利于激发士气，尤其是讨伐令最后强调张士诚罪孽深重，只在他一人，其部下文武官员愿意投降者便有官可做，这可以瓦解其军心，争取张士诚部下投降，减少我军的伤亡。军事的讨伐令不愧是大儒者之手笔，令微臣佩服不已。 李善长说完这些话已经是额头冒汗，他去看朱元璋，朱元璋朗声地哈哈大笑， 大儒者之手笔，丞相评价的妥当。传本王令，此讨伐令即可发往三军，以激励将士，同时从即日起全面出击张士诚，将他彻底消灭。 王深谋远虑，胜算在胸，我想为激励士气，鼓动三军出发之前来个大型阅兵式，一阵吴王军威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 哦，好，这事啊就请先生着力安排，不知何时为宜啊？ 大吉大利之日就在后天。 好，诸将听令，回去速作准备，参加后天的大阅兵。 一切事宜全听先生安排。第三天，锣鼓喧天，旌旗飘扬，刀光闪闪，阅兵开始了。12万大军聚集于玄武湖畔，铺地无边，齐整威武，大步向前。朱元璋身着紫袍金甲，高高的站立于阅兵台上，李善长、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刘伯温、汪广洋等文臣武将围在左右，2000卫兵护卫其旁，精悍的队伍走过阅兵台，精神格外的高，齐声的高呼，讨伐张士诚，一统大乾坤。语气慷慨激昂，万人喊出来，气壮山河，震天动地。朱元璋听了，心情激动不已，这是李善长精心的安排。在朱元璋看来，要论谋略，李善长虽然不及刘伯温，但是对李善长 有一种亲切而且放心的感觉，而对刘伯温则是恰好相反了一些。雄壮的队伍在松树搭成的检阅台下走了足足一个上午，朱元璋一点也没感受到疲倦，看着那前不着头后不着尾的部队，心里充满着自豪。这些人都是按自己的意志行动，按照自己的令旗前进或后退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么强大，这么的有力量。朱元璋的心里突然想出一个想法，他要看一看自己的力量，看一看这些士兵的服从程度。他拼过头去对左边的徐达耳语了一阵，徐达立即上前从指挥官的手中接过黄旗挥动了一下，正迈步向前的士兵们都停下来，就像雕塑一般矗立在原地。徐达在挥动绿旗，士兵们整齐地向左转去，背对检阅台。他们前面20步外便是万丈的沟壑，徐达让司号员吹响了冲锋的号角，士兵们立刻向前冲去，10步20步，有人掉进了沟壑，而后面的人还是坚定地向前冲。等朱元璋下令敲起鸣金鼓，已经下去了上百人了。朱元璋神情严肃地问道，这是谁带的兵啊？ 周德兴。 好，升周德兴为左翼大元帅，他所带的士兵都升一级，从中挑出1000充实我的卫队。朱元璋就说，有这么好的将帅，这么忠勇的士兵，何愁张士诚不灭，天下不统一呀？第二天，朱元璋下旨，由徐达任大将军，常遇春为副将军，率军20万去夺取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。徐达与常遇春商议，给常遇春8万人马去取湖州，自己率兵10万围攻杭州，让胡大海率兵3万去攻嘉兴。战略的艺术，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里选择最适合的手段，而且配合使用，使它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，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。常遇春引兵8万取得太湖水战胜利以后，直逼湖州城下，在湖州城东安营扎寨。第二天，常遇春亲自到城下叫阵，张士信带着吕珍、武太子、徐毅前来迎敌。常遇春骑着一匹白龙追风驹，身着一身赤色战袍，飞马向前。那边张士信见了，骑着一匹黑龙驹，挺枪来迎，一白一黑，阵前脚来转去，两人杀了10余回合，张士信渐渐体力不支。吕珍见主帅危急，策马来救，而这边朱祖亮大喝一声，敢以多胜少吗？随着声音飞马到来，接着与吕珍厮杀。常遇春见了，对朱祖亮说，朱将军可歇一边，任他二人来战我，就是再加二人又何妨。说完连砍几刀，只砍得张士诚魂飞魄散，差点跌下马来。吴太子徐毅见了，赶忙来相助。常遇春镇上早奔出2匹枣红马来，那骑在上面的正是王明与赵继祖，双双举枪迎着吴太子和徐毅便杀。张士信与常遇春交上2回合，便知道不是对手，勉强拼命撑着，只盼阵中有人来助。如今见自己手下大将出来一个被拦着厮杀一个，救兵无望，张士信暗自叫苦。这时常遇春正好一刀砍来，他策马往回便奔，常遇春哪里肯放过，马上调转马头，两腿一夹马肚直追上来。张士诚阵营顿时大乱， 而这边吕真、吴太子、徐义等正杀得起劲儿呢，见阵营大乱，也无心再战，马上拖刀败下阵来。朱祖亮、王明、赵继祖跃马挺枪一路追杀，李文忠见了，下令击鼓，率全军将士追杀过去。一时间，张世信留下一地尸身，仓皇逃回城里。要不是城上弓箭手布置的周密，如此一战，湖州便攻破了。只是张世信被常遇春追得太紧了，来不及进城，只好绕城往右边的树林子里逃。常遇春紧追不舍，吴太子本来已经来到城门了，只见常遇春往前在追他的三叔张世信，马上调转马头跟踪过去。黑马在前面跑，白马在后面追，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，张世信又绝望又气恼。他突然想起来，他的哥哥张世德就是在常州被这常遇春给抓去的，难道这天王我张家兄弟吗？他大喝一声，回马举枪向常遇春刺来。常遇春只顾追赶，希望在武太子来之前结束了张世信，而没想到他竟然敢回马来战，一个措手不及，战袍被刺了一个大洞，不由他大惊起来。张世信也来不及多想，连连刺了几枪，常遇春好不容易躲过，吴太子已经紧跟着过来。常遇春见了，无心再战，回马举刀直向吴太子砍来。吴太子慌忙闪过，而常遇春策马奔去，吴太子想要追赶，被张世信给叫住了。吴太子莫追！吴太子马上停住了，到张世信面前问道，皇叔受伤了吗？ 没有，我们快从这里绕到西门进城，现在守城要紧。 是，吴太子说着跟着张世信一同绕到西门。城上士兵见是主帅与吴太子，赶紧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迎他们进去了。第二天，常遇春又在城门前呼战，可是怎么叫张世信再也不搭理，只是命令军士们紧闭城门，轮班值守，不得懈怠。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朱祖亮说， 我们准备云梯组成敢死队强攻，那湖州一定能拿下来。 李文忠说， 哎，我看不妥，湖州城墙又高又厚，张世信如今虽然战败，但是仍然有4万多人，城上守城器械一定是准备得非常充分，若是强攻，我军损失必定非常严重。 常遇春点了点头说， 以目前双方力量来看，强攻是不可取的，但总得想个办法，不然长此下去对我们不利啊。 李文忠说，陆路不通，还可以走水路，可以去长兴弄2000条船来，可以调来耿炳文的水军前来，与于同海一同由湖上进攻。这天，李文忠留守军营，常遇春令水陆两军全部出击，而自己率领水军出战。只见满湖旌旗遮天蔽日，张世信那边也是战船林立等待出击，丝毫没有胆怯的模样。常遇春说， 自从与张士诚军队交战以来，他们总是一败涂地，今天在水上竟然这么不慌不忙，莫非其中有诈不成？ 想到此，便对朱祖亮、王明说， 注意水面情况，小心敌人诡计。 正在这时，只见周围的船上乱了起来，一位水兵报告说， 敌人凿船，敌人在水下凿船啊。 常遇春一听非常的惊慌，急忙令水军到舱内堵塞，可是哪里能堵得住，不一会儿许多船已经下沉了。张世信的水军头领张恒山指挥大队船舰冲杀过来。常遇春仰天长叹， 我南征北战遇到多少强敌，涉过多少险境都从容度过，不料今日竟葬送在这里，真是水火无情，没半点法子。 耿炳文说：“常元帅，切莫叹息，现在还不是到绝望的时候。于通海的船队还好无损，何况还有赵继祖在岸上接应。”常遇春举目四望，果然见于通海的船队没有一艘下沉，顿时萌发了生机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原来于通海是老水军了，与人作战，凿人的船底也是惯用的一招，因此在船底下都钉了铁皮，想要凿船那是非常不容易。常遇春振奋起来，主意来了，果断下令将打坏的船只统统地拆去船身，只留船底儿，上面装满火器点燃，挑出水性好的水军潜伏旗下，推向张世信的大舰船。张世信在水上围住常遇春，凿穿其战舰无数，他非常高兴，只等着常遇春于通海船只溃逃，便好乘胜追击，一举将常遇春消灭在湖内。而不料冲去的张衡山久久不能击败于通海的船队，反而有众多的火船朝自己的大舰船飘来。张世信大吃一惊，急令各船注意，让开火船，可奈何张世信的船多，又遇到顺风，这船让过火船，而内船却来不及回避，不一会儿便接二连三有被火船撞上的，一艘烧着了，火借风势又烧到另一艘。过了一个时辰，已经有十几艘大舰船被烧了，可怜那些士兵，有的竟被活活的烧死，掉进水里的只是拼命的挣扎，没人顾得来救他们的命。而常遇春反败为胜，既解了围，又解了凿船之恨，但因为毕竟就剩了于通海的一支船队，也不敢贸然追杀，只好整顿自己船队，收兵回营。张世信的部队好一阵的忙乱，等着着火的船只一一的沉入水里，这才渐渐的静下来。对面的敌人早已经没有踪影，湖面静悄悄的，张世信懊恼不已。徐达率大军直抵杭州城下，而此刻的张士诚正在与燕燕玩得欢天喜地，听说徐达率大军来，张士诚一时兴趣全无，从燕燕鲜嫩的身上下来。张士诚长叹一声：“这个朱元璋野心也太大了些，得了陈友谅的地盘还不满足，如今又来攻我的杭州，这个朱元璋还真是了得，竟然灭了那么强大的陈友谅，难道他还要灭了我张士诚不成？”想到这里，张士诚的额头出了很多细细麻麻的冷汗。燕燕在一旁见了，急忙拿一块丝绸帕子替他擦汗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杭州离这儿还远着呢，何况陛下这么多雄兵猛将，难道还怕他们呀？”张士诚听了点了点头：“杭州是李伯生在那守着，他是我的一员虎将，想必能敌得过徐达。不过朱元璋这个秃和尚确实有些令人害怕呀。”“ 难道你成王也怕他吗？”“ 我当然不怕他，一个秃和尚我怕他做什么呀？只是如果真被他打败了，到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“ 你会被他们打败吗？”“ 当然不会，只是凡事都有万一，实际上我主要是担心你呀。”“ 担心我？” 燕燕睁大着美丽的眼睛，忍不住嘻嘻地笑个不停。“你不信吗？”张士诚有些生气地问道。“ 我信，我当然信啊。” 燕燕扑到张士诚的胸前认真地说。在他的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在喊道：“ 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。” 这时候杭州城里李伯生正率军出城迎敌，徐达见李伯生仪表堂堂，气宇轩昂，便有招降之心，于是说：“久闻丞相是个有胆有识的精明人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凡， 只是不知丞相这样的人何以竟随了张士诚这般无德无才之人。 李伯生看着徐达摇着头说，原来闻听此将军的美名，不料今日一见竟让我失望许多呀。无德无才，如我家主人真是如此，能在短短几年中发展成今日之势力吗？那么你认为你们的势力还很大吗？并不比你们吴王差，那与陈友谅比又如何？ 李伯生知道下面徐达要说什么了，于是不再开口。 陈友谅的势力至少大于你们三倍，不是被我们一举消灭了吗？有无德才是不可以以兵多少而衡量，只能看他是否顺天意得民心。 李伯生知道朱元璋有拜陈友谅的战绩在，加上徐达这一张利嘴，再说下去一定会动摇军心，于是下令击鼓进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Yeah.